静下了，任我躺卧。然而他似白雪，不断融掉，留下我，没法一世抱着过，还有一刹笑着过。凭这感觉爱下个，难道我会愉快得多？ 大地静下了，没法安在。尤其他趁白雪挡住眉目，会被我轮廓一再震撼我，情绪一再跃动过。时间不会算白过，长夜再冷，亦有心火，如何可以不爱他？莫非生命只配有一个他？ 到了没法相处，再去记他好处，行回忆。制造这稚气的笑话，如何可以不爱他？命运种下什么偏差？用最多的心血换最深的直线，从此再遇上。这个伤疤， 但愿冒着雪，亦要相聚。然而他似幻觉中，被埋在年月里，忘记知觉错。时间总会过下去， 总会过去， 还会找那个伴侣。难道我会独个隐居？如何可以 不爱他？莫非生命只配有一个他？到了没法相处，再去记他好处，凭回忆制造这稚气的笑话。如何可以不爱他？ 爱他， 命运种下什么偏差？用最多的心血换最深的直线，从此再遇上火花， 也会擦亮这个伤疤。